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56集，陈大老卷21，129，要查什么自己搜。下，重型基地关押牢房，何锦欣坐在一边。四处都是墙壁，只在中间留了个铁门。忽然间门被打开，于贤、何晨一行三人进来。何锦欣以为出现了幻觉，愣了一下才从椅子上站起来。 锦欣， 于贤走进来，围着他看了好几眼才重重松了一口气。 没事就好。 何锦欣抬眼看了何晨一眼，好一会儿才皱眉道： 你们怎么能来？ 忽然间敛了唇边的笑意，眉眼都浸着寒意。 被抓来了？ 不是，我们探监的时间不长，长话短说。 何晨拖了一张椅子坐到何锦欣对面，手搁在桌子上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。 于贤站在何锦欣身边，握着他的手也看向他。何锦欣眯眼看过去， 没事。 他打定主意不让身边的人掺和进来。铁门又是一阵轻响，一名小警员走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罐啤酒，放到何晨面前。 何小姐，秦小姐让你淡定点。 谢谢。 何晨单手拉开拉环，喝了一口，平静了一下，才继续看向何锦欣，开口道： 想让我劫狱的话，你可以保持沉默。 何锦欣这会儿也看出东西来了，他看着光明正大坐在这里喝酒的何晨，也有点像是不认识他一般。身边的于贤开口道： 锦欣，跟小梅说吧，我们刚刚被关进大队，也是他把我们带出来的。 秘书也在一边附和： 是关于爷爷的事。 何锦欣坐在何晨对面说： 我查了很久才调查到他当初跟秦家人一起出了京城，我不相信他会背叛他的使命。那份加密资料我确实碰过，很难翻案。 没有其他突破点吗？ 秘书拧眉。何锦欣思忖半晌，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。129资料网庞大，若是能查出来内部证据，稽查院档案室爷爷的案子能重新审理，有可能有希望。 好。 于贤记在心里。 129，你确定他们手里有资料？ 何晨拧眉问道。 有。 何锦欣没说话。秘书看向何晨，跟他解释： 二小姐，129的全球资料网无限庞大，不过这些事只有内部人知道，等这件事完了我再跟你解释。 何晨没再说话。129有没有资料他最清楚不过，他也不是没有去查过他爷爷的事儿，看来只能去找秦冉跟程俊了。秦老爷子的事儿，秦修臣他们肯定也知道些许内部消息。翌日，何晨整理好资料，先去医院看何奶奶，再准备找程俊还有风楼程去谈。医院只有何母一人。 爸呢？ 何晨看向何母问道。何母给何晨倒水。 出去买水果了。 何晨往床边靠了靠，咬了口苹果。 妈，你还想骗我？ 何母转过身，支支吾吾地说出一句： 他们去找曲家人了。 何晨咬苹果的手一顿，脸上的神色一肃，低骂出声： 去找他们干嘛？一个个的都不省心。 他拿着车钥匙出去，一边走一边给于贤打电话： 你们在哪儿？ 于贤那边声音有些低，似乎是勉强打起精神。 小妹，你找我干嘛？ 我问你在哪儿。 何晨看着电梯的数字变化，平铺直叙道。20分钟后，何晨到达曲家，他下车直接进门。曲家除了曲子潇都非常喜欢何晨，看到他来直接开了门。曲家大厅，曲子潇在跟宋青青打电话。宋青青现在已经通过初选，比曲子潇认识的129正式会员要多。 何家？ 手机那头，宋青青手一紧，紧接着笑道： 何小姐还能有事求到我头上？她那么神通广大，不可能吧？曲少，我要拍戏，等会儿再说。 宋青青关掉手机，眼睫垂下，终于舒出一口气。师兄说他跟何晨不是一个圈子的时候，给了宋青青强烈的打击。如今曲子潇的一通电话让他满血复活。难怪京城顶尖的圈子无一不想占据129，纵使厉害如四大家族，面对129也都无可奈何。宋青青笑了笑。曲家这边，曲子潇拿着手机转向于贤还有何父。 青青说他还在拍戏，让你们再等两天。 眼下这情况，哪里还能再等？何父嘴角嗫嚅了一下。 啊，能不能把宋小姐电话给我，我去跟她说，她要什么我们都答应。 曲子潇把手机号码给何父了。他看着何父的样子顿了顿，刚想要开口，外面响起了曲管家激动的声音。 少夫，何小姐，您回来了。 大厅里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看向门口。何晨一手拿着手机，一手正取下鼻梁上架着的墨镜。他没有化妆，漆黑慵懒的卷发，朱红的唇，穿着浅黄色及脚踝的长裙，长裙有些敷衍，没有什么好看的线条，却衬得整个人如同庭前修竹。曲子潇罕见地愣了一下，若不是曲管家的声音，他都不敢把面前这人跟何晨联系上。何晨跟曲管家打了个招呼，也没有管曲子潇，直接走到何父面前，看到他在拨宋青青的手机，掐断他的电话。 你又在干什么？ 何父抬头看到何晨，张口想骂他，想想昨晚的事儿，又忍住了。何晨把他的手机塞到他外套的兜里，朝于贤抬了抬下巴。 跟我来。 于贤意识到何晨跟那位宋小姐可能有恩怨，闻言捏了捏眉心，举止有度地同曲子潇告别。 麻烦你了。 若不是为了何锦欣，于贤也不会来找曲子潇。若是被何锦欣知道他来找过曲子潇，他肯定要生气。不该这么冲动的，也不知道何晨会不会不开心。于贤揉了揉眉心。何父半点也不想走，他回头看向曲子潇的方向。 可宋小姐她认识一个正式中级会员。 就这么走了，怎么去找129的人查何锦欣要的东西呢？然而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就被于贤拽了出去。于贤跟何父还有秘书是开车来的，何晨不想带何父，让他把于贤的车开回去，冲着于贤还有秘书说道： 你们跟我一起。 40分钟后，何晨将车停在黑街，秘书跟于贤都坐在后座，两人一边说话一边下车。这会儿才发现周围有些陌生。 二小姐，这是哪儿？ 秘书看着陌生的建筑问道。何晨没说话，直接进去。两人搞不懂何晨在卖什么药，不过也跟着进去了。 陈姐。 何晨一进去就看到了一个熟人。他在129平易近人，也不像秦冉怕麻烦， 有几个资历很老的高级会员都认识他。何晨把墨镜挂在衣领上，伸出一根手指按了电梯。 让人给我个电脑。 好。 那人笑了一下。等何晨走后，还偷偷看向何晨身边的人。电梯到达楼层，有人已经把电脑送过来了。何晨把两人带到休息室。他也没有坐下，只拿过来电脑，登录自己的账号，然后往秘书面前一放，说： 要查什么，自己搜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